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你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身处在地上，我们的软弱之一就是不明白、不了解我们所领取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尤其是你赐给我们信心。你的圣徒来到这里，我们就是要明白、要了解这你所赐予我们的信心是何等大的恩典。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试着，我回去听我的录音，我发现我好像把太多东西想要塞进去，所以会讲得很快。所以我试着，不见得会把每一章这本书每一章的内容都一定会放在我们每一周的课程里面。但是我希望能够，我讲话速度可以慢下来一点。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互动或者问题，你们要阻止我一直讲下去，然后变成胡言乱语的这个倾向。所以如果你们可以举手或者有问题的话，这可以帮助我，也帮助彼此。我们今天是第三问，信心从哪里来？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信心并不是出于人本身，出于自己的，是信心是一个礼物，是恩典，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那它从哪里来？那自然答案就是，虽然信心是人的行动，我们需要信，它却是来自上帝，是上帝赐予人超自然，给予人动力，给予人能力的恩典。我们上礼拜花了一点时间讨论过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那这边我是放上我自己的翻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那中文的和合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比较容易让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就是恩典和信是两个对立的东西，或者50%是恩典，那50%是人的信。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就是本乎恩，而这个恩典是借着这个信，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或者保罗在加拉太书2:20有提到，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没有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上帝的儿子帮我信而活，这还是保罗他的信心，他是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带来今天我们可能会花一些时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distinction 或者一个分辨，尤其在改革中的经验神学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见解。这个分辨就是habit 还有 act 或者 power 和 act 之间的分辨，中文翻译大概就是habit 或者 power 是你的能力，habit 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常翻译成中文是我们的倾向吗？习惯吗？习性也有这个意思。 act 则是你的行动或者行为。我们讨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解除一些信仰上有的时候一些不必要的混淆，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会我们总是会有一些问题。譬如说既然我们厘清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是 supernatural 超越过自然所能的，不是 natural， 不是人自然本能所可以做到的。人本来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没有办法信，除非是上帝他主动赐给你信心，你才能够信。那么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是上帝赐给我信心，我就不需要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这种倾向，全然都是恩典，我就是凭着反正就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检视自己的信仰生活，就是一旦你信，一个真正的信徒他自己必须有信心的行动，或者他必须要信， 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分辨，就是你被赐予能够信的那个 habit 或者 power 或者那个能力，但是人既然被赐予这个能力，他需要上帝就要求你要行出这个信心，或你要相信这个能力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可是你的信心或者这个 act of faith 信心的行为仍然是 properly yours 你自己的，所以你必须要信。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讲，就是如果一个人被赐予相信的能力，相信的 habit， 这个人必然会有信心的表达，必然会信。 OK， 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说信心是人得救的条件。在神学里面你遇到条件这个字，尤其是在改革中神学里面，你要比较小心一点。我们通常讲说人要达到这个条件你才可以得到这个或那个，好像那个条件就是这个是我达到了这个条件，然后这个就是本来我达到条件应该所得到的。但是当讲条件的时候，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上帝所预定设计人必定要行的或必定要有的，比如说信心，信心的行为，你必定要走这条路，你才能够怎么样称义，你才能够领取他属灵的恩典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他不会回避说信心是人得救的条件，你理解这个条件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条件也是上帝所制定的，他赐予你能力能够符合这条件的，你就不会落入一种就是好像律法主义，我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行动来赚取救恩或者赚取称义。所以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 habit 和 act 或者能力与行为之间的分辨？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好不好？或者如果就是我们在课堂上所讨论的东西跟你之前所认解的有差异或者不一样，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来讨论，因为这样子我才知道说哪里我需要再讲解的更清楚，或者也许我需要修正我跟你们讲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加尔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要称义吗？你要成圣吗？你要有儿子的名分吗？你就必须在基督里，你就必须有基督，或者我们时常听到的，你就必须与基督联合。你在基督里，你就有一切的属灵的福分，包括称义。你在基督之外，你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按照加尔文的这个按照加尔文的教导或者改革中的神学，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救赎次序 ，order salutis， 救赎次序，就是当上帝，这并不是讲说一定是时间上面的次序，但是逻辑上面的次序，就是当上帝动工在拯救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次序会发生什么事？他先呼召，然后再称义。成义以后你才能够成圣，成圣以后就有儿子的名分，然后你就要得荣耀等等等等等等。通常这个大概会路德中会这样子理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称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人没有称义就没有其他后面一切的福分，你一定要先称义你才能够成圣，你才能够有儿子的名分。但是改革中我认为在这上面和路德中的差异就凸显出改革中神学的精彩还有细腻。改革中神学会主要的 当论到救赎次序上面，我们当然会讲这并不是一个时间上面的次序，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逻辑上面应该是要怎么样，先有什么后有什么。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刚读的这个先有的应该是什么？什么？神的恩典，或者换另外说，先有的是与基督联合。 John Murray 那本书最重要的就是 Redemption， 那本中文有翻译，对，那个中文，对，救赎，再次救赎奇恩，其中一个非常，它是一个经典的典型的改革中神学，讲到救恩论，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单位，我们救赎的单位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是先与基督联合，才有一切属灵的福分，包括称义。所以改革中比较不会把称义，把它 prioritize， 就是过于放成第一顺位，或者把它好像是最高的。那路德中比较有这个倾向，或者加州西宁的人比较有点这个倾向。虽然他们说自己是改革中，可是他们是非常路德中的改革中，这个是听听就好。Anyway，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个上面，OK， 我再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与基督联合，是在如果我们说与基督联合是我们救赎的最基本的单位，它有最高的，或者是它有 priority。我们其实在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按照圣经所讲，我们本来根本就没有办法信 ，right？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除非上帝先主动施恩典在我们身上。他主动施恩典在我们身上，就表示他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工作。Thomas Goodwin 会说，我们能够信之前，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做了千万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个工作。等到你真的能够信的那一刻，你采取有信心的行动的那一刻，圣灵早就已经在你心中工作了。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是讲，你能够抓住，你能够拥抱耶稣之前，他早就已经借着他的圣灵拥抱你了， right？ 他已经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已经赐给你一个新的心，把你石头的心换成肉的心，让你可以回应他的恩典，让你可以说啊，这个圣经所讲的，我之前是全然不信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事情。所以，是基督先抓住我们，我们才抓住基督。或者说，用 Witsius 欧陆一个改革中神学家，他讲的是，在与基督的联合之中，在我们认得或者我们能够认出来意识上面有意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一方。在我们实际的施行我们的信心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也必然是如此，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信。 OK， 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但是当信徒领受恩典的人，被赐予有信心能力能够信的那个人，当他开始信的那一刻，或者 act on that faith of habit of faith， 就是当他行出那个信心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会说就完成了与基督的 union， 完成了与基督的 mutual union， 互相的联合，或者会说是 ultimate union， 最终的联合。 OK， 所以信心是成就或者让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与你的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 instrument， 或者我们信仰告白用的字句是管道。信心是我们称义成圣领受一切恩典的管道，或者工具，或者 means， 手段。 OK，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与基督联合，还有信心，还有其他属灵一切属灵福气之间的关系，包括诚意？ 这个意思是说耶稣算 始在节选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而且跟这个人联合了，不是等到基督的死在复活上那个时候我们才跟主联合。 我通常我们这个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可能会落入一个概念，就是永远的联合。可是联合这个概念是我们不知道他还是在时间历史中工作，我们是在永远永恒之中被神所拣选的 right？ 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是永远称义，可我们是在时间中，在某一刻我们信了以后因信称义 right？ 所以的确我们是在永恒中被主所拣选的，被上帝所拣选的，但是他的确是在历史时间中工作。什么时候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那个可能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心中工作。Thomas Goodwin讲，在我们心中做千万个工作，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是我们必须说，是在时间中的一刻。但是工作，工作，工作，你被赐予那个信心的能力，当你这个人施展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也是时间上的一刻，并不是说哦，我就因为上帝已经拣选我，就永远我就不用信，我反正已经永远诚意，所以我们避免这个错误。对，的确我们是在永恒中被拣选，但是上帝是在这个拣选，他的 decree 是在时间和历史中施展出来的。 OK， 嗯，那包括你在教会，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观念，或者说怎么去看他的信心？ 所以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譬如说，如果我们是 strictly 或者一般福音派来理解，人一定要有信心你才得救，对不对？而这个信心你要透过你外在的表达，然后你要受洗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确施恩典，我们不会说一个婴孩如果他没有外在信心的表达他就不得救。而我们改革中符合圣经的理解是，如果你的父母是基督徒，我们就当以宽容的判断 charity judgment of charity 来看这个孩子，他应该是属于在上帝的约里面的，他应该是享受上帝约里面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会施婴儿洗，并不是表示我们洗礼的意思，并不表示代表这个人他的信心，而是表示什么？上帝主动的恩典。而我们就算没有看到他外在的，因为你的父母是在约里面的人，因为圣经里面恩典约的恩典都是用家庭的单位临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孩子应该是有约的记号在他身上。但是我们是不是直接就说这个孩子是得救的？我们会说我们宁可相信他是会得救，但是如果他长大他表现出来完全一点没有信心的行动，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跟他讲？你表现的就像一个不信的 right？ 我们不会说因为你受了婴儿洗你就必然得救。如果你真的是得救了，你要印证你这个受洗的这个属灵的真实的状况。包括也有就是如果说一个不管是失智的老人或者有精神状况的人，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该做的不是有以前我们在普里的时候时常去探望荣民医院的那些老荣民，那还有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也会去探望。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我们探望同一个弟兄，然后他就说这个人你怎么可以帮他受洗？不，当然不是我受洗，是我那时候服侍教会的牧师给他受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又没有表达，或者他我们没有看得出来，他就说好像他可以回答什么基要真理啊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凭着宽容的判断judgment of charity， 我们就可以说只要他按照神所赐给他的能力，他说我能够信耶稣，我能够信靠耶稣，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给他受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一旦我们了解那个受洗的意义，并不表示说这是他信心的印证，而是我们宁愿相信上帝的恩典。如果他愿意听这个福音，他对这个福音有一些反应， Yeah， why not？ 但是我们受洗，只要一旦我们了解我们受洗不是说哦，他就一定会得救，那 有的时候你就会说，那我不应该给他受刑，因为他没有好像达到一定的标准。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跟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圣礼神学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会领圣餐，我们领圣餐，我们怎么理解我们领的这个圣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改革中神学非常精彩的一部分。OK， 有看一下哦，是。 在罗马书里面说，借着受造物哈，神的有能与神的是明明可知的，不可推诿。这个意思是说，是明明可知的，是说不管你信或不信，是不是应该借着这样都应该相信是有人创造的 ？Yeah， 是。可是那不够 ，right？ 我们会说，上帝用两本书向人类启示自己，一本是自然的书 Nature， 一个是 Supernatural 的启示，就是圣经。你没有人，只要你望眼看去，就像罗马书一章所讲的，你无可推诿，上帝的全能和永在，你只要看，只要因为你还有残留的上帝的那个上帝的形象还在你的里面，所以只要你是人，你就应该能够，你无可推诿，你不能说我看不出来，但是那并不够，你必须要他自己为 supernaturally 这本圣经，人才可以得到拯救。所以的确没错，每一个人都必须应该无可推诿，要认出一位有一位创造者，可是你没有办法认，借着这个自然的启示认识这位创造者他是怎么样拯救人，或者承认自己是需要得拯救的人。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个为什么能力与行为的这个分辨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一些信仰上面的错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可这样子，我们就避免把信心当作我们赢得救恩的功劳，好像就是说这个信心是我赚取救恩，因为我信，我努力的信，我的信心够大，我信上帝就赐给我救恩，我的信心够大，上帝就应该赐给我更多的恩典。我们一旦了解信心最基本是上帝所赐予人能够信的那个能力，我们就无可夸口的，不是吗？我能够信那个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比别人聪明，或者我的心比别人软，或者我的态度比较柔和，或者我比较有智慧，那个都是，如果你能够信，那是上帝所赐给你的。那同样的，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外在的行为，信徒和世人之间外在的行为你可能完全分辨不出来，但是如果这个行为的基础不是出于神所赐给你信心的能力的话，那么那个外在的行为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就不是我们所谓的善行，不是信心的行为，不是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发出仁爱的信心的行为，那个就没有，你没有办法凭着那个来到上帝面前赢取任何的地位或者赏赐。如果我们理解这个 power and act, habit and act, 能力与行为之间的分辨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两个信仰上面时常会，刚才有稍微提到会落入的错误，一个就是律法主义，一个就是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简单的讲就是所有都是恩典，所有全然都是恩典，人其实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如果我做什么，那个是好像有点像是一个 plus， 有点是 bonus 加码的东西，但是上帝不会要求我要做什么，因为全然都是恩典，我是凭着恩典得救，我是凭着恩典上天堂。但是我们一旦理解上帝的确赐给你那个恩典，尤其是让你能够信，可是既然是他赐给你那个能够信的 habit 或者 power 那个能力，他也就 有所要求，要求什么？你就要信 right， 然后这个信接着会带出有信心的行为，或者顺服，或者发出仁爱的信心等等等等。 OK， 我们也可以避免律法主义，刚才已经讲到你的行为甚至你的信心，你都不可以拿着这个来说这个是我可以凭着这个 凭着这个来赚取上帝的祝福，来赚取上帝的救恩，这个不是你的 merit， 不是你的功劳，因为最基本的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能力，我们无可夸口。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请说。 就是我刚好就是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然后那边有一连串，就是耶稣医治一些像是 哪个福音？ 马太福音九章，就是有医治像血肉的妇人，还有瞎子和哑巴，然后就是耶稣都会问说：“你希望你信我能做这事吗？”然后可能就说：“主啊，我们信。” 嗯。 可是然后或者是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就是这个信是指得救的信心吗？它是什么样的信心？ Yeah， 得救的信心就是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对 对对，可是因为直接这样看好像看不出来。 对，所以我们按照整个圣经的理解，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就理解是什么。如果我们用刚才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power 和 act 或者 habit 和 act 这个分辨来看，你的信救了你，这代表什么？耶稣等于是讲什么？然后你现在凭着这个信心你来摸我 right， 你展开信心的行动，借着这个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可以说信心并不是他靠着这个他自己能够做出来的。如果他今天伸手摸了耶稣，如果他今天能够说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这都是在印证外在的表现，上帝的恩典早就已经临到这个人了，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他自己的信心，上帝的恩典才临到他。还有另外一个典型的，就是应该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很讶异什么？我们上次讨论人的不信，所以经文后来怎么讲？所以他也不能够多做什么。我这段经文时常造成很多弟兄姐妹的困扰，那么是不是上帝，我们的信心是决定上帝能做或不做什么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一致的启示，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很容易的了解这段经文。耶稣不能够做什么就表示什么？他知道他的父没有，至少在那一刻没有赐给那些人恩典Right， 他不能够做什么。或者我们换另外一段，我们之前看的，我们看这个信心如何 form 在人的里面。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那段经文，我们之前已经有看过了。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就是说这个大臣来找耶稣，可是耶稣直接对他是，这个是责备他，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第四十八节。所以当这个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照一般的理解，就是说人的信心来制动上帝的作为，如果你没有信心，上帝他也不能够工作啊。所以你要先采取，好像人要先采取主动，虽然是好像信心是你只要信上帝就会工作，你的信心要够大，你就会有领受足够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如果照四十八节的时候，当这个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有那个信心？他有吗？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信心是遭到耶稣责备的 right？ 就像他会在第六章讲说，你们来找我，你们是要吃饼 right？在第六章，在神迹奇事之后，他过了那个加利利海，然后有一群人来找他，父亲从哪里来，然后耶稣直接跟他们讲，你们找我只不过是为了要吃饼，因为你们看到神迹奇事。这是同样的，你们若不看到神迹奇事就无法信。如果要看到神迹奇事，只有看到神迹奇事才信的这个信心，耶稣一下之意就是 no， 他在责备他们。 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把你儿子活了。这时候经文怎么讲？50，那人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本来是要看到神迹奇事他的信心，可是这个时候他有看到神迹奇事吗？他信的是什么？耶稣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他的信心有点 progression， right？ 这个是出于他自己的吗？他自己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是他是出于他自己的，因为他本来他要来的只不过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好像是现在的人到马祖庙去拜一拜，到关公庙去拜一拜，看哪里有神迹哪里就去拜，哪里比较灵。但是他说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他还没有看到，可是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接着是怎么样？到第53节，对不对？很奇怪，他之前不是已经信了吗？在这边又讲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里这个人本来是不信的，或者他自以为的这个信心在耶稣的眼前是遭到责备的，但是经文讲他信了。我们只能说这个是上帝所赐给他的。那信心的表现有的时候是非常缓慢的，我们需要成长。主啊，我信，帮助我们的不信，或者我信的不够，帮助我的小信。OK， 这个人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他能够，他本来是要看到神迹奇事，但是如果这个人能够凭着耶稣的一句话就转头回家，然后经文说他信了耶稣所讲的话，那就表示这是一个上帝的恩典赐给他，让他能够信。他也必须要信，他不能够 clean 在那里说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什么我手能摸得到眼睛看得到的印证我才相信你，你一定要到我家来。他没有这样子 right， 所以上帝赐予他这个能力，可是他必须要采取行动，就是他必须听到这个话就回头然后走回家，然后听到了他儿子被医治的消息，他和他的全家就要信。 OK， 这边也行。 所以 就是能够有分辨，到了一个一定的能力，人就有分辨的能力啊。 上帝会因着那个东西来判断，就你这样子的神学， 因着那个判断什么？ 我们通常不会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给一个人施洗，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判断说你得救了，我们是说是上帝，我们相信所有外在的现象就让我们判断，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而临到上帝，有上帝恩典临到他身上的人应该有一些外在的记号，让他知道他身份有所改变。但是我们是不是说你就一定得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个后果，这个跟刚才讲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这个人如果说他一旦受洗，就是教会就是说你就是得救的，他以后犯罪，他以后完全没有基督徒生活的样式，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在一般教会中时常看到的。教会没有惩戒，没有人会彼此督责，就是反律法主义嘛。因为我已经凭着恩典上到天堂，上帝已经拯救我了，之后我再怎么样没有外在的行为，因为我已经受洗了，因为你已经认可我是得救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按照改革中的神学来理解这些圣礼还有受洗，受洗是我们看着你有一个 credible profession of faith， 一个在外在的人可以看得出来是可信的，有可信任度的，你承认你的信心，每个人也许承认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教会来判断，那你就可以受洗。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你就一定会上天堂，但是我们会怎么样？会抓着这个说，你既然是有这个记号的，你既然是已经与神立约的人，你现在完全一点都没有 领受神的恩典，信徒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是基于这个基础，教会就可以施行惩戒，彼此的督责。 Right？ 那如果说你，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讲，你说那个 accountability 是说，好像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然后我听到的是他们会根据他们有个概念叫做这个东西是不在每个人的身上的标准是不一样，或者都是 如果我们家中有失智老人，或者说我们有亲人有朋友，或者你传福音的对象，他没有办法外在的表达我们所谓的 credible professional faith， 我们怎么看这样子的人，他们就没有得救吗？按照我们刚才神学，我们是不是必然说他们没有得救 ？No， right？ 因为我们既然我们施洗，并不表示说你这个人就一定得救。同样的，如果他没有办法表达外在，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啊？如果按照那个医院里面的弟兄说，你怎么可以给这个人施洗？因为他那完全没有办法，不可能做出外在表现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放弃？因为他不可能得救嘛，他不可能有外在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这么做？不是。你的爸爸，小玉的爸爸，或者你的亲人，他失智，你该怎么做？放弃，他没有外在表现，所以他也不可能会受洗。No， 你传福音给他听，你唱诗歌给他听，你经文念给他，然后你告诉他耶稣是谁 ，right？ 然后你告诉他自己是谁，他有没有外在的表现？那不是你做的事情。所以一个婴孩，他没有办法在有外在表现之前就夭折，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不说他有得，我们说那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他的父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会按照这个 judgment of charity， 就会说我们相信他是在上帝约恩典之下的孩子，我们可以把他，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Yeah， 同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譬如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我们只能说，对，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差别是，如果他是基督徒家庭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恩典。可是如果他完全没有任何，连他父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可是他夭折，而他，我们就会说，按照圣经，就是在他是在恩典之外的，我们就是这么讲。那圣经中没有再讲更多的，呀、yeah。 我听过有人说，来我这里的人要用小孩子的样式，他用这个东西来 back up 说这个。 No，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说所有的孩子都得救。我们也许 I don't know， 可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这样子 ，right？大家还没有什么？还有五分钟。好，这那个，等一下，我要想。 明德 姐 ，OK， 好。他受洗吗？他说 没有， 没有 ，OK。 没有，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些的 grumbling 说，是不是合适 ？Yeah。 所以，那其实像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也是会看到说这些事情。那照你刚刚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这个是 ，Yeah，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应该也不会称他为，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婴孩嘛 ，Right？ 他是可以表达。就是可以表达这个 faith 的，可是没有任何外在表达，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凭据让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得救，或者他是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 我想那时候他们讲的主要是说他听过，他在私下说，也许我不跟他 Yeah, yeah. 当然，最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并不是。可是，一个你办一个追思礼拜，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教会公开的宣称 ，right？ 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他听过福音，他也许外在表，他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只能说，按照外在的，他没有得救，因为他没有外在，至少就是他没有外在任何信心的行为或信心的表现。所以，一个教会不应该就是说称他为弟兄，说就是认定他，认定他怎么样，认定他就是。就是得救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在教会的立场来讲是不合适的，可是我，就是我，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也许就是我跟他太太是比较熟，那他太太是说他在医院的时候，就是医院有是在美国啦，所以有医院里面护士去跟他讲，他就觉得说他有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们人该做的，我们说我们。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们是做我们尽诸般的义，按照上帝的启示 ，right？ 就是我们要称一个人为信徒，尤其是他有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他外在的表现。我们不知道上帝的 secret， 就是他的那个他的隐藏的那个旨意。我们只能按照人外在的行为来判断他，然后知道这个判断并不是百分之百都准的，知道这个判断并不是。好像我在这边做一个 verdict， 就是你是得救，你因为我就给你受洗，你没有得救，你不能受洗，并不是如此 ，right？ 既然知道这点，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尽诸般的义，按照上帝的启示来做出这个判断。如果这个人，我遇到召会的姐妹，她传福音，很努力的传福音给她的，非常的刚硬。可是有一次，那个人就说，他的叔公还是什么，就说，好了，随便了，他就抓住这点。你知道召会的人一旦抓住这点，下一件事是怎么样？召会的人全部跑到他家，然后就马上给他受洗，然后之后就是他们就认定这个人，这个姐妹就认定这个人。但是，应该不是如此嘛，对不对？所以大部分我们称这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啊，还有三分钟，并不是真的好像，大部分是在安慰活着的人。这个其实跟。这其实跟我们的基督徒的追思礼拜也有关系。你注意，在一个追思礼拜上面，他的讯息或他追思的对象，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教会或这个人他们的信仰的内容是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我好像之前有讲过，一直在讲这个人的丰功伟业，这个人这个人。No， 追思礼拜我们是在追想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人的恩典。那个是我们所追思的，我们是宣告上帝的，所以，与其说是安慰我们，我们也的确要得到极大的安慰在追思礼拜上面，但是并不是，就是说啊，这个人一定得救了，所以我们在天堂会见到他，这是有一点在安慰人自己，有点 misplaced， 有点错误的。OK， 我今天讲到会跟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关系。OK， 还有两分钟。我们看一下，信耶稣并不是一次的行动，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而是不断的信耶稣。我们称义需要靠着信心，我们成圣需要靠着信心，不是我称义以后之后就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进天堂了。No， 你是靠着信心。所以路德会说。信心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小东西，是一个 faith is a busy little thing， 它总是一直在那里工作。然后当然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耶稣是住在借着信心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停的在我们心中工作。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你被赐予信心的能力和你的信心的行动是有一种互辅互成的，你的信心要成长就是借着你的行动，他转身回去，然后听到了耶稣的话，然后转身回去，等等等等。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今天的默想经文。你们在，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弟兄们。 你们照受这样的试炼时，不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还要让忍耐发 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完整，一无所缺。 这段经文，我只是要大家想的，雅各用的语气是，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你们的忍耐要完全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又完全又完整。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为什么他可以说你们经历各样试炼的时候都是要伟大喜乐，而且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为什么这么确定？我怎么能够这么大的考验，我的信心真的够吗？但是我们一旦了解信心，如果你能够信最基本的，那是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么他既然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够大，是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是超越你自己本能的。所以你的信心如果是真的，他会经过考验，因为那不是你的，那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今天的这个 power and act， 这个是能力与行为中间的分辨，信心的能力与信心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多的思想，因为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或者更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借着信心能够领受所有一切的恩典，让我们借着信心能够认识你，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真的是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